灯火在为我祈祷，而你可知道我的汗水将淹没寒冷的异乡。哦，可别哭我的爱人，尽快写寄给我一把镰刀，让我回来后守护你的眼泪，让我们重新的幸福。啊啦啦啦啦，啊啦啦啦啦，啊啦啦啦啦啦。我这一点点点点点的开往，我的爱人他在等待，我一点点点点点的离开你枕边。啊，我的路已经在万水千山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Around. We never change.

窗外又飘起一朵绣花来，你的鞋的胸口取暖。看窗外又飘起一朵桃花来，你的鞋的指头底下撑大。我再不敢听你唱过的每一首歌，字字句句刺痛着我的心窝。我再做不了那些疯狂的事，和为另一个人。你说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不要想着想着只剩我在这里。你说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现在却飞到哪里？有人说这生没有所谓勇敢，我只相信平凡的每一天。把你上一上班，直到白发苍苍。你还是说我长得帅，我说你长得甜。我大到不要再自我欺瞒，爱来爱去，总有一天要爱。我们的故事在电视机里面上演了几百遍，我才发现。 才发现？你说。 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不要想着想着就说我在这里。你说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现在却飞到哪里？你说永远永远永远要在一起，不要想。